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唉，翻到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。 唉， 我每一次讲呢句嘢嘅时候咧，梗系想讲错咗之前个节目个名。 呢个系奇异果档案，奇异档案。 系啦，咁啊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依然都要介绍，因为每一 part 咧。冇办法啦，因为每一 part 咧嘅重温嘅时候咧，有可能就系人哋就系睇个 part 咁啊，又唔知嗰人系叫咩名啊，所以你都介绍一下嘅。嗱咁啊，潘亚光就唔介绍啦，佢唔好理佢。我介绍下我嘉宾主持啊，林海欣欣欣嘅，仲埋阿 Kiko 咧，啊嘉宾 Kiko 都依然系喺度啦。咁头先上一节咧都好惊险啊，我得个厕所咁啦，真系我成日都幻想啊，有晒画面咁样，个画面就系、是、如果佢擒过去望， 如果话个男仔咪擒咗咯， 系啊，即系话如果嗰人擒过去望嘅时候，如果一个担住啊怼怼个头望，佢擒过去， 长条颈咁样。 啱啱对顶咁样， 正常呢啲就应该唔好似睇鬼， 我谂起嗰啲鬼片啊。 咁但系原来搞笑版嚟嘅，嗰条嗰个系嬲住个地拖头嘅。 阿姐，我识噶，其实嗰两个阿姐好紧烟嘅，识摊紧嘅。 好啦，咁啦，嗱，阿欣，你啊。上次就同我去过一个，即系唔系呢个节目啦，之前啦，咁啊同我有一个经历嘅，我哋一起去 过 一 啲，系啦， 啊去一啲嗰时系热话中嘅，有啲地方嘅，一定我哋要去再去研究下究竟系咪真系咁嘅咧，咁啊，咁啊去到嗰个二重嗰时嗰个紧都几紧张啊， 嘛 行到嗰度吓，好啦，咁啊迟啲咧，我哋都会灵探啦，因为。其实路基咧就已经系踩咗线噶啦。通常咧，我做嘅灵探咧，通常我都会或者我揾咗我嘅徒弟啦，或者系我啦，已经一早系做咗功课咧，系去过地方先睇下，唔系睇下有冇鬼，或者系会唔会系有咩危险，有危险啊唔理嘅。其实系因为佢呢，如果系咩危险咧，最主要系人身安全。 嗯， 咁即系话。好似咁摸黑，好似你上次咁样咁摸黑嘅，咁我哋都会做下啲 search， 睇下有冇啲窿啊，或者个山崖啊，啲有冇线脚啊，咁、即系尽量确保嘅参加灵探者嘅安全啦、啊。最主要安全至上之外咧，咁我随行嘅意思系做咩嘅咧？都系为咗你嘅安全啦、啊。嗰个安全系灵界嘅安全啦、 啊。你更加最重要啦、 啊。我做师傅咧，就系净系可以保到你个安全， 啊、 其他你嗰啲攀山涉水嗰啲咧，我保唔到你安全噶嘛， 系嘛？系 啦，咁就已经系做咗啦呢个功课，已经做咗啦，已经去咗一啲灵探嘅准备嗰啲路基嘅位啊，已经系准备咗。原因实咧系争我几时得闲话去嘅啫，睇下你点啦，到时 系啊，我哋要隔时间，有冇兴趣去咧？ 有兴趣啊， 系有兴趣啊， 系、 啊， 但系要确保到安全。 而家 安全， 要确保到你安全系 灵态嘅安灵 异，惊佢晕低咗，我哋抱唔抱到佢走啊？ 咁样如果咁样咧， 佢好瘦，应该抱得起。 唔系嘅，其实唔关事嘅。咁如果你上一个节目，而家系我师傅同你一齐去，你点会唔安全咧？系嘛？咁如果你睇过我嘅。曾经做的节目，你知道我在现场救醒个人的安全，是因为那个灵探不关我事的，我是情商去帮人救醒人的。OK， 那咁样咧就系啦，咁你到时就拭目以待啦，我哋拍咗就会通知你哋啦，咁我就到时会播啦，有可能系要做一啲剪辑啦，未必即刻播噶，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翻翻嚟啦，咁咦，阿欣有冇啲咩嘢？讲下咁啊， 有啊有啊， 你成日咧，近来咧都周时 多咗好多嘢做， 好多嘢做喎，系咪啊？呢排我睇你好忙喎， 好忙、啊。 琴日又去咗某个嗰啲叫咩啊？ 嗰啲电视台 成人节目同我个捞诶，唔好唔讲得名啊！嗰个蛋糕台啊，做足球 系啦，好多 足球女神 系啦， 系啊，今年系世界杯嘛， 系啊，咁咧就忙都唔紧要啦，你又成日影相啦，系嘛，你都有冇影啊？间中影下啦， 间唔中好少。 我见佢啲牌系咁影， 系咁影相，系 系啦，啲嘢好多嘢做啊嘛。 夏天又嚟啦，咁啊真系多咗影师带我去沙滩啊，或者系啲溪涧影相。但系咧，如果去啲水塘啊、溪涧影相咧，都要小心啲，因为我睇单新闻咧就话有个叫蓝地水塘，话嗰度有啲小朋友啊，就落去游水咧，就俾人问。鬼问脚问 点嘅咧，系咯？点样嘅咧？点样鬼问脚法咧？ 佢又话佢哋咧就系落雨嘅，实系落雨先会出事。 即系逢落雨咧，但系都落雨啲人，啲人啲细路仔，人哋冇家长去理，嗰啲细路又会落水嘅咧。 系咯， 打风都有添啊，三号风球都有。 咁你哋真系唔好睇住细路仔，唔好玩呢啲嘢啊！ 真系唔好落水啊，啲小朋友。 就算冇鬼都危险啦。 嗯，系啊，系啊。 系嘛？咁点啊？咁样咁会有啲咩发生啊？ 咁我都落过水影相嘅，咁我落嗰个咧就唔系蓝地水塘，就系个新娘潭。 系， 咁咧我落到去咧，我就发觉咧，我啊着件好长嗰啲类似有沙嗰啲衫啦，咁我觉得咧佢好似嘅周围咧好似有啲嘢系游紧咁样。 会唔会系鱼啊？ 系咯， 我就初头系鱼，但系咧我又觉得嗰啲。就唔觉得系鱼咯，即系好似有啲漩涡咁样。 觉得系鱼，但系唔觉得系鱼。 以为系鱼，以为系感觉上系鱼，跟住点解变咗好似系漩涡咁样？ 即系佢会自转、自转、自转、自 转。系啊，因为落到去咧，通常啲水，你浮动都系喐下喐下，但系佢好似有啲嘢扯住你啲衫。 你识唔识游水啊？ 我识游水嘅。 你识游水，咁你更加会清楚啦，系咪？对水嘅呢啲咁嘅嘢，系嘛？ 系啊， 跟住点啊？ 扯住咁样我就 即系点扯住？系扯落去啊定咩？ 扯落去嘅，通常你浮上面噶嘛， 系掹 佢掹住你件衫落噶， 但系冇掹到你只脚。 有啲你感觉到有啲拉力系嘛？ 有啲拉力，有啲引 力 吸落去嗰啲咁。 跟住你点啊？ 跟住我就仰开佢再影咯，即系佢捉住我个位，我咪掹翻，跟住咪再影其他位咯。 其实因为你系。会唔会嗰啲鞋嗰啲钳住？ 唔系，佢系真系好似有啲气流咁样吸住，即系好似好似有啲即系有啲嘢吸住咧。你冇 咁啊？扯， 即系好似真空嗰啲吸。 我知，我明，我明。 系啦。 咦？如果咁样，即系话，我哋呢啲嘢咧，其实系咁上下，你唔好介意啊。我 哋又 会反台嘅，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咁啊。咁即系头先佢都有吸力啦，张台你见到啦，系咪？ 嗯，即刻有反应啊！ 个台底有可能有啲漩涡啦，一样啊。咁 但系嗰啲小朋友就落到去，就唔知点解会问脚，而且救翻佢上嚟就死咗啦。 系， 仲要系咧个拖鞋咧，涉住喺两只手。啱啱穿个拖鞋，即系好似有嘢特登攞个拖鞋唔俾佢游翻上去嘅啫。 吓， 系啊， 咁奇怪。 嗯， 即系你呢个细路仔诶涉住拖鞋，你点知咧？ 佢救翻起上嚟嗰个尸体嗰阵时，系嗰只手涉咗个拖鞋度， 即系有对拖鞋，只手就涉住咗。哦，咁啊， 嗰只拖鞋系嗰啲人字，唔系人字拖，系嗰啲胶拖鞋咧，嗰啲咁样涉住。 哦。 只手套住只手， 套住咗， 即系鞋套咗手啊！ 系啊，佢即系唔，即系好似有嘢特登套住佢，唔俾佢游翻上去， 唔俾佢搲啊， 唔俾 佢 搲嘢上去咁。 哦，系喎，冇可能喎！如果去，咦？呢个真系好奇异喎！ 我哋可以去蓝地水塘度灵探噶。 蓝地水塘喺边度嚟咧？ 喺蓝地咯，即系喺屯门。 蓝地就系蓝地咯。 吓，屯门嗰度。 就 系男地系啦，咁咦 OK 啊，咁啊，但系我哋点样灵探？我哋一定要 落水， 以身试法咧，一定要落水噶。 但系好惊，如果唔我都惊落水，虽然 落水啊，如果夜晚落咪仲惊， 仲惊 啊！水底 嗰度附近近紧民居噶，即系唔会骚扰到嘈到人哋其他人噶，唔会噶。 应该唔会啊，但系我惊有嗌啊，真系听到啊回音。 但系你因为啲水嘅嘢。好难搞噶，如果你 水鬼系咪最恶咧？ 又未必，但系因为你系本身鬼灵咧，已经系摸唔到、捉唔到嘅，即系一般人系冇办法可以拿捏到嘅嘢。另外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仲要喺水度，水喺人喺人嘅角度啊，喺人嘅角度系咪觉得哇？我系控制唔到。如果我系唔离地，我系离地嘅，我踩落水度系离地嘅，自己都有慌张。如果唔识游水，就算识游水都好。如果你自己抽筋或者冇气嘅冇力嗰一刻，你都会惊，因为你其实系冇办法控制到。既然你系冇办法控制到嘅嘢，你系咪会觉得惊先？如果你水中里边已经系冇人喺水度冇办法控制，唔好莫讲话有鬼，何况再有鬼，鬼亦都系自己控制唔到嘅嘢嚟嘅。喺人类嚟讲，都系摸唔到、睇唔到嘅嘢嚟嘅。咁呢两种夹埋。是不是恐怖之中的恐怖先？咁所以或者水鬼会啲人会觉得系劲啲咯。其实两样嘢都是自己人类系控制唔到嘅嘢。 因为佢搵替身嗰时候水系会唞唔到气会死啊嘛，即系你其他嗰啲会走得甩。 系啊，你喺嗰度走唔甩啦，系咪啊？系嘛，好明显。咦咩声啊？ 佢啲冷气机声。 哇哇，呢度 有漩涡啊！ 即刻有啲船， 即刻有漩涡，漩涡 出嚟。系 咯系咯。嗱咁我哋讲翻啦。嗱，而家咁如果又阿 Kiko 讲个。经历先啦，系嘛？喂，你好似讲，我想听下你嗰个同我哋讲过嗰个 uncle 嗰个嘢啊。我觉得好 uncle 嗰、那个，嗰、那个真系好搞笑啊， 系 啦。咁、话说咧，其实咧嗰、个咧就系好耐之前啦。咁 uncle 咁都好老噶啦。咁而家 系 uncle 都好老啦， 系啦，唔暴露年龄啊，系啦，唔暴露年龄啦。咁我讲一讲先，咁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啦，好耐之前就如果搭小巴呢，舊底好舊式好舊式嘅小巴，咁係得14座嘅啫，係啦， 而家几多座都唔知， 而家去到16，最新嗰个好似20定18， 以前係14座 van 仔， 14座 van 仔，係啦，好耐14座 van 仔， 唔知啊，欣欣佢哋全部都唔知啊，因为就 唔知啊， 搭嗰时係16㗎啦， 係啦，我 搭嗰时都係16嘅， 係啦，所以佢哋已经讲咗佢哋嘅係唔知佢哋后生啲嘅，我哋係14座， 听翻啲前辈讲嘅经历啦，咁好搞笑嘅，咁嗰一日咁可能咁 uncle 啦，咁佢都係揸 van 仔嘅。咁佢就係深水埗，係啦，深水埗揸到去粉岭嗰条线嘅，係啦。咁佢 行大埔旧路嘅， 係啦係啊，都佢有好多灵异事件 嘅。咁系啊，嗰阵时好多嘅话， 嗰阵时好多。咁讲一个先啦。咁 好啊， 嗰个咧就系本身 uncle 都好叔叔啦，都好懒，好懒嘅，即系不嬲都夜揸夜间小巴啦。咁个人都比较懒少少啊，几成日偷懒嗰啲啦。咁佢14座个小巴最后面嗰排呢，佢哋系而家系中间空咗㗎嘛。係啦，而家中间空咗个位㗎嘛。舊底嗰啲小巴系真系一排 sofa， 即系一排凳咁。 我而家做咗安全门㗎嘛。 係啦係啦係啦，咁佢舊底系一排凳。咁 uncle 呢就可以 攤 喺度瞓觉啦。咁佢系臨去到粉岭嘅地区，粉岭嗰陣时啦。咁佢就拍低咗一架车，諗住就喺个车尾度恰一恰啦。咁佢就瞓觉啦。咁佢行到车尾，咁成个摊喺度咁瞓着咗嘅时候呢，咁佢就突然之间瞓觉，佢不嬲脾气都即係有唔係话暴躁嘅，即係瞓觉嘅时候呢唔鍾意人哋吵佢嘅。 好多人都系。 係啦，好多人都系咁样嘅，一吵佢就会发脾气闹人。咁佢就突然之间听到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喎， 系啦，咁夜有小朋友， 系啦，有小朋友玩紧嘅声，咁佢嗰一刹那佢就冇怀疑嘅。 车外车内玩咧？ 车入面， 车入面， 系 啦，系啦，佢就觉得奇怪，点解入？佢冇怀疑，佢冇你哋咁样谂，佢觉得边个吵住我瞓觉？咁佢就就起身啦，就起一起身擘大眼就闹啦。咁佢就讲过，咁佢嗰啲旧底有啲扫把咧，细细个啲扫把，扫车嗰啲扫把咧， 扫把 系啦，咁佢就放喺最尾个排，咁就系第二排啦，咁啊摄咗喺侧边啲凳嗰边， 系啊，佢哋扫下嘢， 系啦，会扫下嘢，咁佢就随手就拿起咗把扫把，就讲拍拍拍拍拍拍，拱，咁啊拍晒啲小朋友走嘅，咁啲小朋友咧就其实咧就唔忿气啦， 佢即係起身發問真，做咩喺度？係 啦，你兩個喺度玩啊！ 係啦，係啦，咁發緊脾氣， 你好叻，你個 friend 仔嚟玩， 係啦，咁佢咁樣講，好激動嘅，講翻出嚟嘅時候，佢都咁佢係咁拍曬啲僆仔落去落架車度啦，咁啲小朋友幾個唔憤氣發脾氣，咁咧就隨地就執石仔啦，就衍生呢個車仔石頭大戰，係啦，係啦。 即系咁掟佢个车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佢唔系掟架车喎， 掟个人， 向系啦向佢掉，咁佢就发脾气，咁喺度拍啦，咁啊玩咗一大轮啦，整咗好耐，咁一路发脾气，一路闹，一路赶佢落车，拱完佢落车，跟住又唔忿气，又冲翻上车，之后又掉石仔咁样，即系又拱咗佢落车，咁佢好辛苦赶咗佢落车之后咧，就白闩埋门，就唔理佢哋啦，咁样拧住面咧。佢就觉得好攰啊，拧住面谂住瞓觉，拧住 停一停先。咁拧住面嗰喺呢个时刻咧，你哋系咪觉得我好无厘头咧？ 因为卖广告啦。 因为咧，其实咧已经系第二次完咧。咁咧，你哋想知道啦，阿 Kiko 呢个 uncle 咧，其实拧住面做咩咧？转头第三节话翻俾你知啦，由 Kiko 好冇？转头翻嚟见啦。